又中了强制性的托尔顿愤怒扭头，刚刚喷出口的龙息却在继续向外冒着，这一扭顿时像甩开的水龙头一般，死灰色的龙息一个蜿蜒，就从已经吓呆了忘了动的一堆人身边掠过，甩着就朝那边的无敌醉俊朗喷去。一道人影急冲出来，正是无敌醉俊朗，此时的他居然也像甩出的龙息一样顺时针疾跑。于是众人看到了仿佛惊险动作大片里的一幕，角色的身后翻滚着的灰色龙息，差四步，差三步，差两步，就快要把无敌醉俊朗给吞没了。但就在这时，技能时间到，龙息消失，吐息结束，无敌醉俊朗安然无恙。 靠！ 众人又是起叫。之前一声是看到托尔顿吐息，叫出来的是郁闷，而这一次看到的是无敌醉俊朗用这样的方式险之又险地从吐息下脱身，叫出来的是惊喜。 真的无敌了！ 有人叫道， 帅爆了，果然醉俊朗。 所有人交口称赞着，完全被无敌醉俊朗的表现给惊艳到了。结果就听到无敌醉俊朗那边招呼了一声， 佳姐。 哦， 心路连忙应了一声，上前回复治疗。一个牺牲咆哮之后， BOSS 仇恨依然是要解脱强制重新洗牌，但是现在他却是依然在攻击无敌醉俊朗。很显然，一个牺牲咆哮所制造的大量仇恨值就将托尔顿的仇恨巩固到无敌醉俊朗身上了。 砰砰砰砰， 飞快的几段攻击后，无敌醉俊朗再度发话， 开打。 众输出应着声一起飞快的冲上。翠豆感觉自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不，并不是完全遗忘，刚刚几个冲上去的家伙有在小声地议论他。 那个狂剑士居然说，如果翠豆也可以像无敌醉俊朗这样闪避的话，问题不是早解决了？翠豆真想冲上去对着狂剑士怒吼， 你是白痴吗？那个时候我在浮空中，难道我长出翅膀去绕圈飞吗？ 翠豆没有去吼，因为他心底里清楚，这只是他自己给自己找出来的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借口。那一刻，就算他稳稳地站在地上，刹那间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就算有这种意识，也未必有这种反应。就算有这种反应，也未必能有这么精准的操作。他不在地上，他在浮空中，于是他更是慌了手脚，甚至最终连瘦身的操作都没有做好，直接摔翻在了地上，这当中会赢得多少鄙视的目光？他为什么就能做到？翠豆咬牙，心中满是羡慕嫉妒恨。由于之前被抽飞，距离太远，牺牲吼叫的时间也没能过去巩固仇恨，现在仇恨算是彻底被无敌醉俊朗给接受了。但是自己能就这样罢休吗？ 绝不能。 翠豆想着，快步跟着众输出追了上去，攻击。仇恨技能，强力输出技能，翠豆毫无保留地用着，但是托尔顿却是稳稳地不回头。翠豆心思颤抖，他的目光已经多次在一些技能上停留了。挑衅、吼叫，甚至开骑士精神，这些技能他通通也会呀。而且此时只要用出的话一样有效，该强制几秒就几秒，该强制几次就几次。但是在仇恨很稳固的情况下突然用这样的技能，那和 OT 也没什么两样，肯定是要被众人给唾弃。翠豆身为一个 MT， 生平最痛恨的就是 OT 类的事故，现在却亲自去制造这种事故，这实在有违他玩这个职业的自尊，所以他终于还是没有用这两个技能。用这手段毕竟和用攻击还有其他技能将仇恨平稳地引渡过来是不一样的。 自己这样的装备根本不需要挑衅或是吼叫，正常就可以把仇恨接过手来。一身碾压装备成了翠豆最终的自信光环，他操作着，攻击着，制造仇恨着，继续期待着托尔顿的回眸。而且这一次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选了一个不错的站位，这样当仇恨回来的时候，无论这古龙用出什么攻击，他都不至于像上次一样猝不及防就被掀飞出去。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翠豆呼叫着仇恨。他当然绝不会主动开口让无敌醉俊朗停手让他接过仇恨，那会让他一样觉得很没面子。他只能努力操作，不住地期盼，直至古龙托尔顿倒下。 就这么死了？ 崔豆简直有些不相信，时间怎么会这么短？这托尔顿的生命才有多少啊？为什么这么不经打？自己还没有拿回来仇恨呢，他怎么就倒下了？仇恨没有统计，翠豆只能茫然地翻出输出列表，输出榜单上他赫然也是掉到了第二。 开什么玩笑？ 虽然后来他开始以制造仇恨为主，但是无敌醉俊朗那时也换下了护龙符，而且不是专一输出，要兼顾拉稳仇恨，就这样居然还在输出列表上把他给踩下去了。崔都已经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看到队伍里其他人都是欢呼雀跃，连同这副本根本没需要的新路在通关后都那么兴奋，崔都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已经被抛弃了。 队长，是什么？ 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最终 BOSS 出的是什么装备了。 是我们队伍中有人能用的，大家猜猜看。 心情很好的新路显然也开始和大家玩起来。 是武器吗？ 有人问。 是， 新路答道。 哇，帅爆了，这不是深渊，这是武器库吧？ 有人叫道。众人笑。 队长，别卖关子了，快把装备放出来看吧。 新路于是也不再磨蹭，最终 BOSS 的装备发入聊天频道，是一个拳法家可用的拳套，随后在众人的羡慕声中分给了队里的拳法家玩家，随后转出副本，气氛依然热烈。 还继续吗？ 新路问着。神之领域的副本次数依然有限制，古龙深渊一天最多可以下两次。 继续继续， 有人喊。 我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崔豆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 好，你去忙吧。 新路完全没有阻止的意思，显然是在最终 BOSS 见识到无敌醉俊朗的手法后，并不觉得翠豆的存在有什么必要。当然他也是好心，对于翠豆这种程度还下这个副本，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有困难的时候找人帮一下，现在已经没有困难了，新路当然也就不再麻烦翠豆。至于最终 BOSS 发生的那些，新路却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下副本发生点 OT 事件不是很正常的吗？关键的时候 MT 副 T 轮流挡上，这也很正常。崔豆心思却远没有那么简单，他的自负让他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有些无法容忍。此时新路也没有一点丝毫挽留的意思，突然也是让他很是不爽。没有多话，崔豆离开了队伍，没和其他人道别就直接离开了。新路这边正在张罗队伍，突然收到工会会长灭天尊的消息。 那个翠豆说要退出工会，怎么回事？ 啊？ 新路完全的茫然了。 他不是帮你打副本去了吗？ 是啊。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呀。 新路继续茫然。其实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眼里都会觉得这趟副本其实很是顺利，除了在最终 BOSS 时略略有了一点波折，但最后还不是一个没死的潼关了吗？ 是不是和什么人闹矛盾了？ 他怎么和你说的？ 新路反问了一下。如果说是这种原因的话，那队伍中有可能的只能是无敌醉俊朗了。最开始新路也看出翠豆对这个新人有些不爽，但却没想到矛盾有这么大。再说了，开始说无敌醉俊朗划水，后来人认真输出，最后是输出第一，开始对人要当 MT 非常鄙视，最后人也在最终 BOSS 的时候体现出了当 MT 的出色技术，按说应该没问题了呀。心路从一个旁观角度去思考，却是没体会到翠豆正是因为无敌醉俊朗成了输出第一，而且在最后关头展现了 MT 的出色实力，这才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这是被打脸的少年傲娇了的故事。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想说。 灭天尊也是一个无奈的表情。一般人退会也就算了，但 MT 可不一样，尤其是一家工会的首席 MT， 是工会很多方面的仰仗。 我问他， 心路对于翠豆的莫名其妙显然也是有些不爽，加上和翠豆关系颇熟，直接消息过去。 听说你要退会，怎么回事啊？ 不关你的事儿，你就别问了。 翠豆回得倒挺快。 之前一直好好的，跟我打了趟副本就要退会，怎么不关我的事啊？ 心路说。翠豆沉默未回。 因为无敌醉俊朗？ 心路直接问了。虽然没搞清楚翠豆到底什么想法，但是由这堂副本而起的原因，想来想去却也只可能是这个。 嗯，翠豆承认了。 为什么？ 心路却不明白。 不为什么，反正我不想和他在一家工会。 翠豆那被打脸的心态自然是不可能对外人说的。 莫名其妙吗你？ 心路大为不满，也懒得理翠豆了。只是到底已经问出了究竟，于是就向灭天尊那边传了一声。 因为这个，你们副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灭天尊问道。